来自星星的你，不远也不近，但就在这一秒，停止在时空里，拯救了我的心，拯救了我的你。我在也不愿面对离别。 Kelly Kelly， 我愿意付出一起拥抱你。 KellyWe只愿为你一个人存在。来自平凡的我，不明也不白，但就在这一刻，震动我的心，赋予了我生命，也赋予我能力。我在也不愿接受离别。 Kelly Kelly， 我愿意付出一去拥抱你。 Kelly Kelly， 我只愿为你一个人存在。